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欢迎收听虎啸乐翻天，雅娟策划主持，京城相声伴六虎闹新春，我是姜昆。 姜昆老师，人家那德云社都说这天价相声了，您这中曲清音小剧场不但免费吧，还公益说相声，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把这行市做倒了？您说呢？不过我倒是老去看去。 这是我们2010年的虎问，问到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隆重请出的压轴出场的乖乖虎姜昆老师，请您作答。 对，那么我觉得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呢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实际，也确实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呢，知道德云社的这个历史，知道小剧场的历史，我觉得这就不难答了。 对， 因为相声呢本身呢，自从它生长的一天开始呢，它就是应该是在市场上的，你不管是画锅料地也好，不管是那个做那个堂会也好，不管是到这个茶馆演出也好，到小剧场，一直是有着这个功能。当然后来呢，我们经过了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对文艺的这个改造呢，哎，它有了什么宣传啊、教育啊、鼓舞群众的这个功能以后，它更丰富了。但是它从来没离开过市场。 对， 你听相声吗？买票啊，对，去看相声、听相声、看演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这位小听众也应该知道这个历史。 对， 德云社他也走过了一段历程。 对， 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在卖这个20块钱、30块钱，甚至就卖一张票的时候，看郭德纲还在给那一个观众演出，这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就是说，他走过了这么一段历程当中呢，他有了自己的经营模式和经营方式，还有这种经营的可能。那么这时候呢，它就是逐渐的这个市场化。你包括就是像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提出了20块钱的这个票价永不涨价，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原始的或者这种服务意识的这种初衷。但是随着这个市场呢，我估计这个口号呢也将来也得有所变化。现在我们的中曲青年小剧场比起来，他还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孩子，你刚刚走入工作你就想挣那八级工的钱。 这个举例太实在了。对，确实是这样， 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呢，大概 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走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相声演员，通过舞台呢想得到锻炼，通过小剧场的演出呢希望得到自己的演技的进一步提高。在这个同时呢，我觉着它的另一种功能，你比如说为社区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给老百姓送欢笑，让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呢拿个20块钱呢10块钱呢甚至不花钱坐在这块呢也能乐一乐，也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呢？ 当然 也是活跃了这个社区的文化生活，也是满足了这个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日益增长的这文化需求，我觉得也挺好的。一旦走入市场了以后，你成了角了，你成了大腕了，你多要点钱，可能随着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话和市场的这个规律的话，可能人家也理解，哎呦，要听您这么大腕的话，我得拿800块钱，我得拿1000块钱，是吧？啊， 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计价了。但实际的，我们这些艺术家也好，还有未来的这些新人也好，我们给大家送笑声是公益的，是用心去做的，并且是无价的。 对， 很重要。 他们，我觉得这个美好的这种愿望是吧？跟他们自己的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所有的人也都应该非常理解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哎呦，那个人要了1000块钱，他就是高尚的；这个人要了这个50块钱或者一分钱不要的话，他就是这个艺术标准或者是艺术这个各方面很低的，也不是这样，是吧？ 没错。 我觉得，而且呢，各个演出、各个和各个这样的场合，他的这个出发的那目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说我们到农村去慰问老百姓去，我们让人家说您花80块钱买张票，你8块钱买一张票，他也不说，对不对？ 没错。 你到农村来，你到第一线。来，你到生活当中去，你到这个田间地头车间里边生产第一线，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呈现出啊这整个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文艺的这个性质，是吧？它呢是为社会服务的，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是吧？在这一方面体现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走到剧场里边，我们或者搞大型的营业演出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的啊，这种经营的方式反映了我们的这种艺术的价值，它是也有市场价值的，它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团体走向了这种产业化呀，或者是营业的这种方式的有所改变的话，然后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团体或者把他们自己这种艺术组织跟市场这个经济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的话，我想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对，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当然更希望的是有新的相声作品可以让大家在新的一年听得到。 过新年又过新年，包饺子那个吃汤圆。过新年又过新年，千家万户乐呀乐。 笑乐翻天，听众送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住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年轻谁不喜欢？ 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到一块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日子过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样听相声不是也开心吗？这俩耳朵也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怎么了？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我就给关一回。 关大铁笼子里了？ 跟铁笼子差不多。 那什么地方？ 电梯。 电梯， 老电梯 哦， 就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我，

口，前头前后荡荡到那些宝藏一口，宝藏一口，那么听了冒险多年头，幸福是否在浩瀚等候？那是我从头， 尽头， 来来来来来来， 以后， 那就到那些宝藏 念头， 来来来来来来， 念头， 幸福是否在岸上等？